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灯。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 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人让我 该用他 娶个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我问你们，有哪些话你们一听开头就知道后面准没好话呢？ 你一说话就代表着后边准没好话。 我知道有一句 啊， 我方水晶正在受到攻击。 对，这句确实是不打王者的人就不太了解喽， 对 吧？ 对 对 对。 那么咱们说点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听你这话后面就准没好话的一些事例， 比如说的， 叶萌，比如他老 怎么又是我？ 说我不是说你， 是后面准没好话。 还有就是，我不想给你压力。还有就是，我本来不想说的。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 退一万步讲吧，说句不应该说的啊。 这就是不应该说的。 还有就是，哎，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哎，这句话后面怎么是不好听的呢？ 就是你女朋友说呀，或者你的上司，大雷，现在有空吗？ 哎，有空啊。 不是说，哎，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啊，对呀。 不是，大雷。你现在有空吗？ 要按语气说，那全都是。大雷，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可以啊。 嗯， 大雷， 我跟你说个事儿。 那不是我们家不幸。 大雷，其实你是个好人，这后面跟的话有点问题。还有就是，我不是针对你哈，大雷。有些话你别不爱听，大雷。 我就不爱听。 这些话我老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不敢开口。 这话怎么都对着我说呢？ 嗯，我不想伤害你的，大磊。 你的狗剩 小花。 大磊，没人举手，我可点名了。 就没人对你说吗？ 他永远是那个好人。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大磊。 小花，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很好，大磊。但是，虽然你不爱听，但是大磊我。 这都是半句话，听真别扭。 大磊，我其实并不想怪你，但还有大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大磊，你自己好好想想。大磊 怎么都是这个前缀？ 哎，你们觉得情商低有哪些表现呢？ 情商低， 我提醒你们，刚才你那样就是情商低，不要这么说，人身攻击没有意思啊。 那什么地方体现？ 情商低，我觉得你比如说小柱吧，同意吗？ 同意。 没问题。 他总以自我为中心，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你说的太抽象了。 总是哗众取宠，希望在人前显示自己这也懂那也懂，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嗯，这是问题。 那个周飞吧， 爱争论，小问题闹争个面红耳赤的，非得证明自己对的。哎呀，其实有些观点，你这芒果过不过敏吃了，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无关痛痒的，有点痒啊，当然。他就喜欢在言语上胜过别人。 嗯，比如小花吧， 不，没到他呢。 再说洋洋吧，情商也不算很高。 谁说的？ 他就是一些负能量。在哪儿都抱怨这个呀，抱怨那个呀，什么工作量很大啦，又让他干什么什么事儿忙不过来啦，待遇又差呀，领导又烂了，哎呀，然后男朋友又不上进，又不管用， 怎么叫不管用？ 不懂事儿什么的，完了就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公主病我觉得。 嗯。 然后我觉得李大红也情商低，只在意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不能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上，你就不能察觉一下自己的言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像王大磊对他好几次说话都，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老客气的，你就不能稍微察觉一点吗？ 假装没看出来， 是假装对呀、啊，哦，假装 假装对、 啊，哦，不是，你是说他假装哈？ 对， 那情商高，李大红情商高啊，查出一个， 查出一个， 叶鹏吧， 你看看，我都没说话就等着呢， 你呼高呼低， 你比我们都强啊，你还呼高 的时候，我有呼高的时候。 就是爱揭人伤疤，老觉得自己，你看我活得明白，我活得好，我活得开心。你看你们怎么那这，人家哪壶不开提哪壶。 小花该到你了吧？ 怎么也该到了。 没人了。 嗯，王大磊吧。王大磊这个人呢，情商啊，就是低的时候比高的多啊。 那不如 就是我发挥比你稳定。 对对对对对，你基本上还是在低的状态。 嗯，特别爱指点江山，就是仿佛要是如果什么事儿不按他意思做，那就是错。打游戏都这样，你中路中路中路，花门打野打野，过来过来快快快，就是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言外之意的就觉得自己很优越，也不知道是聪明啊还是这个哪个地方优秀 啊。小花该你了。 我必须说一句，他跟他的种种行为就是说明他呀 情商低。 我再说一个人吧。 哎， 这人是 葫芦，有时候也是情商低，特别过分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像一只爱惜羽毛的麻雀。 你就说老家贼就完了， 这陌生人一个无心的冷眼他都受不了，都跟我说了。我倒是找出这么一个情商高的，总是把最好的脾气给自己人，对自己最亲的人啊特别的乖顺乖巧，照顾的面面俱到。有时候外面陌生人一欺负咱们这个胡同里的人，这我就暴跳如雷啊，你们敢欺负我的朋友们街坊们、 就这个人除了没有自知之明啊。 对对对，哪儿都挺好。 前门大栅栏，松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学渣奖学金来了，有资格申请的同学请举手。但这其中没有些问题吗？咱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你们这几位同学来来来。 怎么了老师？ 老师怎么了？ 王小明。 老师，那谁叫黄小明？黄明是我们班的。 王小明。 哎， 倒霉名字。 王小明过来。叶大鹏来来来。 叶大鹏。 来。 这听名字像保镖的。 老师怎么了？ 老师什么事儿？您说。 你看看，你看看，老师没说话呢，你们话就这么多，安静站一会儿不行吗？ 老师主要他说，我没怎么说。 安静！你还说？ 我错了。 咱们从现在开始啊，不说话一分钟，开始。好，行，暂停。 暂停。 咱 打球呢是吧？ 老师。 又说话。 您不是暂停了吗？ 我这说叫老师也没错啊。 你们这几个孩子是这个年级里最调皮捣乱的孩子。 真难得。 老师为你们的学习成绩是心如刀割。 老师这个词儿用在这儿不合适。 对，你要说是百感交集啊都凑合。 哎， 你要说百爪挠心啊都行。 老师痛心疾首。 哎，这可以。 好，咱不说这些。 怪不得没男朋友呢。 老师非常的痛心疾首。你们每天上课都不认真听讲。 老师。 跟老师天天斗啊斗啊。 老师。 老师你也愿意跟我们斗。 不是，我们都大学了。您不至于关成这样。 就是老师。 大学了。大学了就不是学生了吗？ 是啊， 王小明， 嗯，是 在老师面前，你们就算毕了业，你们也是学生，知道吗？ 永远的孩子， 在老师眼里，就希望你们茁壮的成长成才，而不是一味的这个自毁前程。 老师，哪儿你看的挺茁壮了？ 老师，但是这个大学生跟小学生的自理能力可差很多啊。 对，但你们现在身在大学， 现在 如同小学，知道吗？自理能力太差，认真听老师说啊，你们有救了。 老师，这是跟推销什么产品吗？ 这个事情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对你们有很好的刺激。 您就说您要推销什么吧。 对， 黄小明，不是王小明，你怎么老想那么多呢？ 老师，您是不是就是喜欢黄小明？ 你怎么想的老那么复杂？老师说什么意思呢？你们作为学渣，现在呀有机会，也能够走上一个这个正大光明的舞台。 老师，这要给咱们介绍工作， 有机会走上讲台了。 他们留校了， 一日渣。不代表终身渣。 你要再说这扎心的话， 我们就自杀。 我们现在那是你，我们叫学校举报你。 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不好的同学呢，我们也有一种奖励的方式。 老师，您说这是一个讽刺我们的话吗？ 对，老师，您要是想严苛，我们就直说。哎， 这就看你个人理解了啊。你要当成讽刺，那你只能向深渊越滑越深；你要当成激励，那么你就走向了光明的大道。致富的小康， 致富的小康是怎么 一小康 之 路啊？ 不是，老师，您要再给我们生产什么？ 我们设立了学渣奖学金，对，你没有听错，学渣奖学金，来，跟我重复一遍， 我还没问呢，老师， 来，一起重复一遍， 学渣奖学金， 我跟叶大鹏，这奖学金就是给你的，这我真领不了，我没你那么渣， 不是，那这老师什么意思啊？ 说什么呢？就说呀，你们成绩不是很差。 人家说这字儿时候不用特意强调， 够狠的。老师这句， 老师认为你们本质不坏，还是好孩子。 哎，这点对。 有很多这个其他方面的特技， 我们后期加上的是吧？ 特长和技能，老师那意思。 老师您别老这么说句， 老师太灰心， 对你们将来发展是有帮助的， 肯定的。 所以说呢，老师决定啊，如果学习成绩计算方式的那个点， 老师吧，真落。 老师，您要说什么呀？老师，天都黑了， 就是起点低的。 这是有一个线啊，就是说这个线以下的你们这些学生，如果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你们将有机会获奖。那么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可能会问了，什么样的事情算是呢？ 老师，我知道， 比如 扶老太太过马路， 这个你很难持久，对吧？ 我可以持久，老太太怕坚持不住。 我更广泛的给大家讲讲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是你们的爱好， 嗯， 你们的感情。你们的一些特长，只要你们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情，取得一定的成绩，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你们颁发学渣奖学金。 明白了，叶大鹏。 哎， 只要你坚持跟那姑娘好上，你就能领这奖学金。 老师是这意思吗？ 就值当份子钱，爱情嘛。 老师是 这意思吗？刚才老师说有这条吗？ 有感情啊， 有感情。 哎，你从没对象到有对象，你就能 也可以， 你能领奖学金。 你怎么叫认认真真呢？你必须做出一点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 就这姑娘长多寒碜，你都不能换。 哎，感天动地也得。 老师，我先问问你，奖励多少钱吧？ 啊，不是钱的问题了。 这时候不提钱了。 这是一种荣誉，我们更希望用荣誉来代表这个。 这姑娘对你来说是一种荣誉。 我们是这样的啊，奖学金第一学期评选三名获奖者，我们将支付每个人8000元。 多少？ 8000呢？哼，行了，我也来了吧。 我相信啊，大家都是缺钱的人。 老师说话太直接了。 老师，我就特别喜欢老师这种特实在的人。 对对对对，我们确实缺钱。 因为你们还没有挣钱嘛，所以总是要管家里人伸手去要钱。 我们打这开始挣。 这个真是有点，我老师理解的，老师也打这个阶段过来的。 老师，我严重怀疑您教师资格证的真实性。 那能假吗？老师能干这种事儿吗？教书育人，自己就得是那个 心。说过来吧。 哎，老师， 以身作则。我老师现在已经收到了3388份申请。 就凭仨人3000多份了， 有的是。 但咱们学校的水平可太次了 啊！咱们听听好吗？ 好。 都有什么项目啊？ 项目？咱们奥运呢？ 来说一下啊。有坚持3年延时摄影的， 延时摄影， 把相机搁那3年呀、 啊？不是，他延时拍星空啊，延时啊，一直等啊。 哦， 好嘞，彗星， 3年等不来，老师，我们知道这周期，3年他等不来。 举个例子，就拍这彗星啊，明星啊。 好嘞，彗星是76年办一回。 对呀、啊，他要是说3年就来，他蒙您呢。 老师举例就说他拍星空 啊， 3年都用这种延时摄影拍星空 啊。 还有呢， 每天在陌生人面前演讲的口吃的学生，一种持久的训练，对不对？ 就逮人就聊天啊。 哎，还有呢，设计系的一些给特殊身材的人设计衣服，也有呢穿着自制的钢铁侠盔甲在路上走的。 我要觉得就这么说呀，咱们肯定今后没问题。 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俩 你可不知道叶大鹏这修飞机的手艺。 哎，老师， 叶大鹏有这个爱做机模是吗？ 做什么？ 那叫模型航模， 做机模。 老师，我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叫机模，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飞机模型啊。啊， 那不叫航模吗？怎么叫机模了呢？ 是吗？有这个爱好？ 那当然啦，他是那个小小什么家逼的。 家里有很多模吗？ 哦，对，馒头是不少， 不单馒头少。 不是，老师说做的模型家里有很多吗？ 哎，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讨论的这个小组，如果你过你就过了。 老师的话特别讲理，你要过你就过了，你没过就没过。 他们平时特别喜欢玩游戏。 哦，其实玩的好也是很好的特长啊，比如你参加各种比赛啊，是 SK 啊，还是 KPL 啊。 老师，你怎么那么熟悉啊？ 你只要拿到荣誉什么的，你可以跟老师讲啊，没拿到荣誉也没关系，只要是认真的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万一以后你成为一个大型电子游戏的什么设计师，对不对？ 哎，有可能，有可能。 所以呢，学渣只是一个代号。你们这群人呢，对成绩不太积极，大多数人呢，在学校里容易被忽视。那你们就认认真真的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我认为生活的态度不应该只有一种。 没错，我也认为毕业的途径不应该只有一个。 高考不是独木桥。 对， 生活也不是一团麻。 没有，没有那些解不开的 小疙瘩。 小疙瘩。 是个真事儿啊！说实话，我们刚才说的时候，连设立奖学金的名称都没有改变，就是设立为学渣奖学金，奖励那些虽然说成绩的分值比较低，但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且坚持认真的做这些事情的大学生。不过呢，这是由某个微信公众号设立的这么一个奖学金。 我觉得也是吧，可能暂时现阶段不能有什么学校机构能够设立这种所谓奖学金。 但也有教育人士指出啊，奖励学生在大学里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儿，这一点没有错。大学本来就应该有多元的成才选择，不能只关注学习。但奖励所谓学渣的这种定位，会把其与学习对立起来。学者认为，学渣在互联网中是不少学生自我调侃的词汇。从多元的评价来看呢，这些学生若是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也是优秀的，类似于阳光少年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这个奖励的名头设立的有点问题，咱们换一换，是不是也在激励学生多元化的发展，也重视奖学金的内涵， 叫什么呢？ 咱们叫这个，我想想啊。我有一个原则，我觉得不应该把学霸和学渣对立起来，对不对？ 那叫霸渣。 嘿， 霸渣给奖学金。 哎，不错，就是好的意思。 霸渣给奖学金。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沉思传奇。

同道，行至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两个小伙子计划去培训，培训有七天，准备提情商，结果培训去发现被骗了，交了20000多，情商没上来。 这个人家那小花说这俩人呢去培养情商去了，我觉着小花应该找一机构啊，免费给他培养培养智商，你知道吧？ 这就错了啊，智商是不能培养的，还得勤吃药。 哦， 哪个药可以提升智商呢，大磊？ 你得吃治病那药，让你的精神正常。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已经蔫了，我这种说话方式唤起了你们的这个精力、活力和青春，我觉得挺好。 我以为是童年的回忆。 你看。理我，我一说这话， 说那个话吧，打你嘴里出来之后吧，就扎耳朵，你知道吗？再说也没有这样的人，花钱培养自己的什么情商？ 情商， 这情商啊，胎里带，你知道吗？ 情商才不是胎里带呢，智商都不能叫胎里带。 再者说，培养情商有什么意义？ 那又意义可大了，会不会聊天？懂不懂人事儿？ 这话懂不懂事儿行，还懂不懂人事儿？ 那勤练达皆学问嘛。 那应该说会不会说人话？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是看着傻，实际奸。哎 哎，你呢？怎么自己宅出去了？你是看着傻，实际也傻。 那咱们仨里面谁更加情商高？ 你，行了吧？就这句就体现出我这是智商跟情商了吗？ 有智商这么一个词儿吗？ 有， 痴情。 王大磊这吃东西吃伤了。 我觉得我话说的不太满，人也不会熟得很快。 不是小花，你认为这是优点是吗？ 优点啊，话别说太 拿着不是当理说。 不是，话别说太满，人别熟太快，这有道理啊。 人熟的别太快，有什么道理啊？ 也不分个这个远近轻重里外的，上去就跟人家特别熟，说的 等会儿， 窝里横的话。 不分远近，不分里外，我都明白，你怎么跟人不分轻重了呀？ 就熟的不能太快，先当远朋友，再当近朋友。 哦，这就算不能熟得太快。 给钱，我传授你们这么多， 这就是、 晚饭一下。 这就是缺情商的一种表现。 没错。 说完之后愣跟人要钱去，哎，他拿着这汽水，然后自己拍一照片，就愣上人厂商跟人要广告费。 对， 没想到让人给轰出来了。 扩大经营思路嘛。 哎，就臭有这思路，就只能说明你情商低， 财迷疯。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情商高的表现？ 你比如说，到这个做什么选择的时候。人家可能说，哎呀，随便，你可以把这话改成我听你的，你又尊重他了，你又把你的吃的呢 通过他的给点出来。 主要是你说什么都被人家给否定了，你也只能说听你的。 就是说对方说随便随便的时候，他说听你的，这事不就乱了吗？没做主的， 他就是回避责任。他能 你说这个我承认，回避责任，没有担当。 而且呢，你可以嘲笑你的朋友，但是不能嘲笑他喜欢的东西。嘲笑那个王大磊，我觉得这不对，你应该是嘲笑王大磊喜欢的东西。 对，我就嘲笑王大磊这东西什么呀，这是、 这人也不会聊天，这得捧着说，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是情商的表现。 好好好， 王大磊吃红烧肉， 王大磊 咱们得捧着说。 对，王大磊这红烧肉啊， 红烧肉特别贵吧，一定。 哎，对对对对，哎，这道理是对的啊。 就是您吃的这红烧肉，哎，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红烧肉。 哎，最红的红烧肉。 对，它是真肉啊。 你净看假的是吗？ 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咱们几个人应该是当之无愧。人前不该说的话，背后咱们也不说。 嗯， 咱们都是最愤怒的时候忍住了最伤对方的那一句话，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必要，咱 绝不骂出来。 咱们很少把负能量带给其他人。 嗯， 咱们也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表达爱意的语言。别人跟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会想不想就说那句我知道啊。咱们 小花， 嗯。 就你是从哪儿总结出这么精辟的语言呢？ 你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人这么被夸过？ 我只觉得这说特别有道理，而且说的那么入木三分。 我个人啊，我个人检讨自己一下啊。 对。哎，你大点声啊！你到检讨这儿你不出声了，我们也听不见。 我以后确实应该学会拒绝，因为你们不会感激我的善良，只会得寸进尺。 哎，这话锋一转啊。 就冲咱们来了， 我觉得应该在我的带动下你们也检讨一下自己。 对，你看着吧，到点还得让咱俩认错。 别，我就先拿小柱开个刀吧。 哎，我特别高兴，这头一刀剁你身上了。 对，主要是你那还得做红烧肉去。 你呢，践踏别人的梦想就等于谋杀。所以呢，我觉得当我说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企业的长远的规划的时候，你啊， 连我都想践踏了。 你不要谋杀我，人只有一次生命，生命最可贵。 我只想无情的践踏一下。 听明白了吗？ 哦，听明白。 我应该说是，我说明白了吗？ 小花，我们不践踏你的梦想，怕你没事就瞎想。 哎，你们也互相那个来了嘛，来了。 什么？我们就来了呀？怎么呀？哎呦呵， 哎呦， 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啊，见人说话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情商的表现， 嗯， 对吧？ 我一般都留个三分的，三分五分的。 买冰棍儿， 哎呦，这还多少年前买冰棍儿的钱呢？ 在拒绝这件事儿呢，我得跟大磊说说，越简单越好。明明是别人求你帮忙，你解释半天变成你亏欠了别人的感觉。你呀，帮得上就帮，啊，想帮就帮，帮不上你就拒绝， 直接说不成。 你别帮不上还愣帮。 这是这么回事啊，很多人啊就是不愿意啊，就是当面的直不冷等啊，不成啊，不行啊， 怕伤人面子。 对了，但是自己呢，比如说答应之后呢，自己又为难，你我怎么嘴欠呢，我也办不来，我弄这干嘛呀？这个时候就像小花说的，直截了当的就装听不见。 你看装听不见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三个人聊天就比两个人好聊啊？ 是是是，因为打起来的概率比较高，而且三个人可以互相的打起来。 三个人吃饭还比俩人吃的快呢。 而且他容易两个人呀， 俩打一个， 就一个， 这就是拉偏手了，不就是？ 反正甭管说咱们三个人，我最后再送你们一句话啊：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这是浙江大学的一道考题，而且是新生选拔考试的一个题目啊，你们俩听好了，男人。曾说爱你一生又离婚，你们觉得是谎言吗？ 就这么简单啊？ 对， 呵， 简单，那看从哪方面了？你是从心理，也是从语言逻辑呀、法律常识啊，你得说清楚了。 这句话本身是存在问题。 存在什么问题？ 你看，爱你一生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嗯， 哎，我先给你四个选项啊。 我白说了，我白分析这事儿，我有选项。那行了，简单了。A 有 什么呀？ 什么叫有？ 有什么呀？ 不是， 他说 A, 他们这是不是谎言 ？A 有， 你没懂小花什么意思？你说 A 完，小花告诉你有，就是 A 的选项有， 有我知道，要不然它不能是四个选项吗？对吧？ 因为与事实不符， 沉不住气。 不是小花，你听我说，你的命题是啊，这句话是谎言吗？你告诉我有。 就是这么问的，婚前男方对女生说爱你一生一世，但是结婚后又离婚了、 啊、 问男方说的是谎言吗？哎、 啊、 有。 哎有。 你甭管你甭管，题就这么写的。 B 没有，因为那是当时的承诺而非描述现实。 C 没有，因为啊当时并不是承诺，只是想表示喜欢。 D 有，因为没有考虑将来的情况，说话不负责任。 C 是什么选项来着？ 没有，因为并不是承诺，只是表达喜欢。 C 那你选 C。 嗯， 小柱呢？ D 有，因为没有考虑将来的情况， 没错， 说话不负责任。 考虑的太片面了，这会儿你喜欢他，转眼呢？ 我觉得我跟小柱啊，必有一个有，一个没有，说的没错吧？ 就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呗。 哎是不是 这种场面我早就希望看到了，没想到用这么一个计策才给 显现出来是吧？我觉得这个话呀就是一种心情的表达、 嗯、 根本不能认真听。 哎，对了， 我三生三世天打雷劈，你说这话都哪儿见 去？这海枯石烂， 车马踩， 嗯， 投河觅井， 把星星给你摘下来，把月亮给你摘下来， 对， 哪儿摘？ 把星星你掏出来，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真是的。 五羊捉鳖，准捉不着吗？ 五羊在哪儿都不知道， 准捉不着。他说这个五大羊。 但你们俩为什么结果是不一样的呢？ 因为我们俩看的角度不一样。我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我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就这道考题呢，我觉得很奇葩。开始是新生说这题， 咱俩聊别的吧。小花就没听咱俩说话， 对， 是吧？ 你先让答案好不好？你先大胆分析，你先说吧，谁说的对？ 没有答案呀、 啊。哎，咱俩白争争半天。 我看的这个跟我发的这里面是没有答案的。 你问问他有没有答案的？谁发给你的？ 场外的一个学姐。 场外的。 就考场内，他们就已经打成那什么了。完了以后呢，场外的学长学姐也争论起来，后来又蔓延到了辩论社，辩论社呢又给上传到群里，群里呢又给后来又扩散了，到下午体育生们也站队， 下午上课体育生们得站队。我 就问，而且他们站队参加是 ABCD 哪组啊？ 我就问一个问题，最后全球都知道这事儿了吧？席卷全球。 最后这事儿怎么了的？把出题老师给轰出来了。 后来真的大家争论的都不行了，跟热窑似的， 后来成立了一门学科。 哎，老师摇头晃脑的说了啊，同学们注意，这是一个能引起普遍讨论的问题，那个语文考题里面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就需要考生从名词定义、语句表达的逻辑性来判断最佳的答案。哎，如果说放在普通的生活情景中，那么这四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是从语文逻辑来判断，注意啊， 说话还带惊吓。 你瞧这体育老师给大家讲语文逻辑。 注意注意，这道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那么就是 说呀，听半天呢。 学浅没靠我。 嗨， 哎呦，活活急死。 说话说一半如同活埋。 刚才那副校长还说了，说谎的解释是有意说不真实的话。这些呢我觉得先放在一边，就他问这是不是，答案是有没有，我就没整明白， 所以这题错。 打他那就语言不通，逻辑性不强， 所以我觉得这题是错。 就是有的女生我讨厌，太装了，背的男生啊能吃好几顿，当着男生，哎，我平时就吃一个小饺子就饱了，今天多吃半拉，撑死了，装死了。 这挨鸟说呀，他吃啊能吃一个饺子，多吃半个确实能给那鸟撑死，人绝不至于。 那也看多大饺子。 哎哎，你要这么说对，有那个外地的管那包子，那么多个包子也叫饺子。 对， 就说咱们这儿的饺子，多吃半个能撑死。 那他看他吃这一个半饺子之前吃啥。 对， 哼什么？ 我的世界观里面吃饺子那都是二日二日的吃。 我觉得现在你就吃着饺子呢，二日二日吃， 这不是世界观，这是人生观。 就吃这么少就能男生喜欢了，就心疼了，又觉得你可爱了，真可笑。 小花，这就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男朋友的原因。 对，小花就不对那个半盆半盆吃，爱喜欢不喜欢我先吃饱的说。 对， 抢着吃香。 对， 再说那女生，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宅在家里点外卖的时候那饭量跑这儿来说这种话？当时我就讲在底下的回两句。 我觉得他这是必有所指啊。 拆穿他。 对，拆穿了吗？ 我就在底下就呵呵两声。 呵呵两声干嘛？打鸣呢？ 其实我了解你们对于女生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过于柔弱的。 等会儿就好，你别这样说。我们对于女生不是特别喜欢。你说的太确切了。 不是，你吃半个饺子晕那儿送医院了。 啊， 看电影，吃爆米花，啊，吃一桶，不行，冤枉，撑着了。 吃一桶啊！ 你们又得叫车。 就这孩子到哪儿去都得叫车。 来逛公园，买根冰棍，哎呦，晕了。 他那天早饭没吃，所以他就晕了。 哎呦， 吃这么少，他能不低血糖吗？我就说。 啊，哦，这么回事啊？那吃甜的爆米花应该不至于晕的。 暴饮暴食啊！ 忽高忽低。 哎，你说那个练车翻180度那是不是？ 你这转化太快。 那是不是低血糖啊？你们没听说吗？ 没听说。 广东珠海有一驾校的学员。 我上哪儿听说呀？ 怎么你坐在家里不知天下事啊？ 他这事儿也太小了。 哎，我还是给你讲讲吧。这位科目二考了7次都没过。 这位叫什么？科目二。 考试，驾校考试，科目一、科目二。 哦，我以为这人姓科叫科目二。 考了多少回？ 7回。 考了7回 都没过。第8回哆哆嗦嗦，哆哆嗦嗦。 岁数太大。 考试之前想练习一下，说。是不是要考一弯道停车呀、啊？就练习 S 弯，结果呢撞树上了，又铲上了围墙。这围墙挺横，围墙倒。 怎么叫铲上了围墙？ 我知道了，他怎么铲上围墙？我知道了。 怎么啊？你这是个推理的事儿是吧？ 你看我那种极速飞车那个杂技，骑在墙上上去了。 那叫特技，那不叫杂技。 是杂技。 杂技特技，反正就是他一捻劲打这个墙角这儿，就等于。 就快爬去了， 墙上去了。 对，这么着爬，他有没有那速度？他有没有那技巧？根据这个动力学的理论啊，准停不在墙上。 多敬业啊！ 于是180度翻过来，四轮朝上，还漂移了好几米才停下来。 这属于正常现象啊？ 正常吗？你在哪个驾校看净上墙的？ 你要说那个现象在驾校是不常见，在大街也不常见。但是你要说撞完了他翻过来，这事儿是正常的。 这个什么呀？第一个就是速度太快， 对， 掌握的不好， 对。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刹车他踩的也不好， 对对对对对， 嗯。第三呢， 对对对， 就是像你这样人心眼不好，给人方的。 我在北京，我怎么能方到那边去呢？ 这一定是早上没吃饭，低血糖，我觉得。 你就不能考虑是他技术不过关吗？ 小柱，你觉得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睡着了呀？ 哎，头天晚上没睡好。 你想送他一句话吗？对于这样的女士， 别开了。 那我也送一句吧，就是你放过我们吧。洋洋那天在网吧给这算是男朋友吧，大雷打电话。喂，亲爱的，在干嘛呢？王大雷说，我在打王者荣耀呢，你现在赶紧过来找我，要不然咱们就分手。别呀，洋洋。别啊，洋洋，我现在就去。听到这话，洋洋说，姐妹们放心吧，赶紧跟队友说，快点，对面掉了一个，速度推。叶鹏的小表妹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啊，跑到叶鹏家里求救，表哥，下自习路上我遇到了几次色狼，你能不能接我放学啊？叶鹏一想，姑妈对自己不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迎面确实走来了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就是他。叶鹏上前一把按住那个小伙，正想动手。有一次啊，跑到叶鹏家里求救，表哥，下自习路上我遇到了几次色狼，你能不能接我放学啊？叶鹏一想，姑妈对自己不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迎面确实走来了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就是他，就是他。叶鹏上前一把按住那个小伙，正想动手，表妹拦住了，说，哼，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要是不加我微信的话，就甭想走啊。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不停爱的新鲜，三言两语刻进心里，露出脸和客气，再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遮掩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装世纪般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 孩子气，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是我的。